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今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线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古筝曲《高山》。